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上。宁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，大赦改元。二月，大司马温来朝。辛巳，找吏部尚书谢安、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。是时，都下人情汹汹，或云欲诛王谢，因宜进士。坦之甚惧，安神色不变，曰：“尽作存亡，决于此行。”温既至，百官拜于道侧。闻大臣兵卫言见朝事，有未望者皆战赦失色。坦之汗流沾衣，道直手板，安从容就席，坐定。谓温曰：“安闻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，民公何须避后至人耶？”温笑曰：“正字不能不耳。”遂命左右撤之，与安笑语一日。西超常为温谋主，安与坦之见温，温使超卧帐中听其言，风动帐开。安笑曰：“牺牲可谓入幕之宾矣。”时天子幼弱，外有强臣，安与坦之尽忠抚慰，足安进士。温至卢耸入宫室，收尚书陆使赴廷尉，免环密官，连坐者甚众。遣毛安之为左卫将军，环密由是怨温。三月，温有疾，停健康十四日。甲午，还姑熟。夏，代王十一间使燕凤入贡于秦。秋七月己亥，南郡宣武公还温薨。初，温疾笃，讽朝廷求酒席，屡使人促之。谢安、王坦之故缓其事，使袁弘聚草。弘以事王彪之，彪之叹其文辞之美，因曰：“请故大才，安可以此示人？”谢安见其草，辄改之，由是力寻不就。弘密谋于彪之，彪之曰：“闻彼病日增，亦当不复之久，自可更小迟回。”温帝江州刺史冲问温以谢安、王坦之所任，温曰：“取等不为如所处分。”其意以为己存，彼必不敢立意，死则非冲所至，若害之，无益于冲，更是实望故也。温以世子奚才弱，使冲领其众。于是桓密与奚弟季谋共杀冲，冲密知之，不敢入，俄请温薨。冲先遣吏士居禄西祭，而后吝丧，密遂被废弃。西祭俱喜长沙，赵葬温以汉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。冲称温一命，以少子玄为嗣，时方五岁，袭封南郡公。庚戌，加右将军、荆州刺史桓霍征西将军，督泾阳、雍郊、广五州诸军事。桓冲为中军将军，都督杨、豫、江三州诸军事。杨、豫二州刺史镇姑熟。敬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镇浔阳。 石秀霍之子也。冲既代温居任，晋中王室。霍劝冲诛除石望，专职实权，冲不从。使温在镇，死罪皆专决不请。冲以为生杀之众当归朝廷，凡大辟皆先上，虚报然后行之。谢安以天子幼冲心丧元府，欲请崇德太后临朝。王彪之曰：前世人主又在襁褓，母子一体，故可临朝，太后亦不能绝嗣，要须顾问大臣。仅上年初十岁，垂及冠婚，反令从嫂临朝，使人主幼弱，岂所以光阳盛德乎？诸公必欲行此，岂仆所至？所惜者大体耳。安不欲委任桓冲，故使太后临朝，即得以专献替裁决，遂不从彪之之言。八月壬子，太后复临朝摄政。凉州刺史杨亮遣其子广袭求池，与秦凉州刺史杨安战，广兵败，居水诸戍皆伪城崩溃。亮惧，退守庆显。九月，安进攻汉川。丙申，以王彪之为尚书令，谢安为仆射，领吏部共掌朝政。安美叹曰：朝廷大事，众所不能决者，以自王公无不力决。以吴国内史刁仪为徐兖二州刺史，镇广陵。冬，秦王坚使益州刺史王统、秘书监朱荣率卒二万出汉川。前晋将军毛当、鹰阳将军徐成率卒三万出剑门，入寇梁邑。凉州刺史杨亮率八僚万余拒之，战于青谷，两兵败，奔故西城。荣遂拔汉中，徐成攻剑阁，克之。杨安进攻梓潼，梓潼太守周萧固守涪城，遣部骑数千送母妻自汉水趋江陵。朱荣邀而获之，萧遂降于安。十一月，安克梓潼。荆州刺史桓霍遣江夏相竹遥救梁邑。遥闻广汉太守赵常战死，引兵退。益州刺史周仲孙勒兵拒朱荣于绵竹，闻毛当将至成都。仲孙率骑五千奔于南中，秦遂取梁邑二州，琼、左、夜郎皆附于秦。秦王坚以杨安为益州牧，镇成都；毛当为凉州刺史，镇汉中；姚常为宁州刺史，屯垫江；王统为南秦州刺史，镇求池。秦王坚欲以周萧为尚书郎，萧曰：蒙晋厚恩，但老母见祸失节于此，母子祸全，秦之惠也，虽公侯之贵，不以为荣，况郎官乎？遂不是。每见坚，或积聚而坐，忽为低贼。常执元会一味甚盛，兼问之曰：晋朝元会于此何如？萧攘媚厉声曰：犬羊相聚，何敢比拟天朝？ 秦人以萧不逊，屡请杀之，兼待之弥厚。周仲孙作失守免官，桓冲以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，领建平太守，以虎生子求为梓潼太守。虎生与求伐秦，至巴西，以粮伐退屯巴东，以侍中王坦之为中书令，领丹阳尹。是岁，鲜卑伯韩略陇右，秦王坚使乞伏思凡讨之，伯韩请降，遂使思凡镇永世川。有彗星出于尾箕，长十余丈，经太微扫东井，自四月始现，即秋冬不灭。秦太史令张孟言于秦王坚曰：“尾箕焉分，东井秦分。仅会其尾箕而扫东井，十年之后焉当灭秦，二十年之后待当灭燕。”慕容伟父子兄弟我之仇敌，而不列朝廷，贵圣莫二，臣妾忧之，以减其魁节者以消天变。坚不听。阳平公荣上书曰：“东湖跨距六州，南面称帝，陛下劳师累年，然后得之，本非慕义而来，仅陛下亲而幸之，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满朝，职权履职，世卿勋旧，臣愚以为虎狼之心终不可养，兴变如此，愿少留意。”兼报曰：“朕方混六合为一家，是夷狄为赤子，汝宜惜虑，勿怀耿介。夫为修德可以攘灾，苟能内求诸己，何惧外患乎？”二年春正月癸未朔，大赦。己酉，雕遗卒。二月癸丑，以王坦之为都督徐衍清三州诸军事，徐衍二州刺史，镇广陵，召谢安总中书。安号声律，积功之惨，不费丝竹。士大夫笑之，遂以成俗。王坦之屡以书苦谏之，曰：“天下之宝，当为天下惜之。”安不能从。三月，秦太尉建宁列公李威卒。夏五月，蜀人张玉杨光起兵击秦，有众二万，遣使来请兵。秦王坚遣镇军将军邓羌率甲士五万讨之。益州刺史竹遥、威远将军桓石虔率众三万攻垫江，姚长兵败，退屯武城。姚石虔屯巴东。张玉自号蜀王，与巴辽酋帅张仲引万万余人进为成都。六月，欲改元黑龙。秋七月，张玉与张仲等争权，举兵相攻，秦阳安邓羌袭玉，败之。玉与阳光退屯绵竹。八月，邓羌败晋兵于伏羲。九月，阳安败张仲引万于成都南，仲死，斩首二万三千级。邓羌击张玉阳光于绵竹，皆斩之。益州复入于秦。冬十二月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：“ 甲申已有，渔阳食人，悲哉无复矣。秦王坚命执之，不获。秘书见朱荣，秘书侍郎略阳赵整，故请朱鲜卑，坚不听。整宦官也，博闻强记，能主文，好直言。上书及面见，前后五十余事。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坚，坚与之同辇游于后庭。整歌曰：“不见雀来入燕室，但见浮云蔽白日。”坚改容谢之，命夫人下辇。是岁，代王石义坚击刘卫臣，南走。三年春正月辛亥，大赦。夏五月丙午，蓝田县侯王坦之卒，临终与谢安、桓冲书，唯以国家为忧，言不及思。桓冲以谢安素有众望，欲以扬州让之，自求外出。桓氏族党皆以为非计，莫不扼腕固谏。西超亦深指之，冲皆不听，处之淡然。贾银、赵以冲都督徐、豫、兖、青、阳五州诸军事，徐州刺史，镇京口。以安领扬州刺史，并加侍中。六月，秦清河武侯王莽寝疾，秦王坚亲为之其南北郊及宗庙社稷，分遣侍臣便到河岳诸神。莽即少抽，为之设殊死以下。莽上书曰：“不图陛下以臣之命而窥天地之德，开辟以来未之有也。臣闻报德莫如进言，仅以垂墨之命切献遗款。夫为陛下，威烈震乎八荒，声教光乎六合，九州百郡实居其七，平燕定属有如十界。夫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，是以古先哲王指功业之不易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谷。夫为陛下追踪前圣，天下幸甚。”坚览之悲痛。秋七月，坚亲至莽地市集，访以后事。莽曰：“晋虽辟处江南，然征朔相承，上下安和。沉默之后，愿勿以晋为徒。鲜卑西羌我之仇敌，终为人患，宜见除之，以便社稷。”言中而卒。坚必恋，三令哭。谓太子弘曰：“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也？何夺吾景略之素也？”葬之如汉霍光故事。八月癸巳，立皇后王氏，大赦。后蒙之孙也。以后父晋陵太守运为光禄大夫，领武兵尚书，封建昌侯。运故辞不受。九月，帝讲孝经，使蓝典籍言如是。谢安见东莞徐邈补中书舍人，每被顾问，多所匡议。帝或宴集酣乐之后，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， 或文辞率耳，所言晦杂。 邈应时收敛，还省堪削， 经帝重览，然后出之。时亦以此多邈。冬十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秦王坚下诏曰：心丧贤辅，百思或未称朕心，可置听讼冠于未央南，朕五日一临，以求民隐。今天下虽未大定，全可言武修文，以趁武侯雅旨，其增崇儒教，尽老庄图谶之学，犯者弃士。庙检学生，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，皆就学授业。中外四晋二卫四军长上将士，皆令授学。二十人几亦经生，教读音句。后宫置典学，以教掖庭。选阉人及女吏敏慧者，以博士授经。尚书郎王佩读谶，兼杀之。学谶者遂绝。